任由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家统计局近日正式公布31省份2017年前三季度 GDP， 数据显示，广东、江苏前三季度的 GDP 总量迈入6万亿俱乐部。通州区将适时推进限行限号措施，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也将于2018年下半年启动土方工程。截至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共有9项公路工程完工通车，另有10项公路工程正在按计划推进。时隔3年后，有奖发票将重回京城。从12月1号开始，北京市将在住宿业、娱乐业、建筑装饰业和房地产中介服务业开展有奖发票试点，最高中奖金额可达5万元。海淀区教委拟面向应届毕业生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涉及海淀区教委所属的7个事业单位，共招聘70人，生源不限。正式供暖已有1周，这段时间仍有市民向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12345反映，有的楼暖气温度不稳定，时好时坏，有的至今温度还不达标。最着急的还是老人们，他们围着物业供暖单位多方询问，盼着尽快解决暖气不热的问题。据中国美术馆粗略估计，刚过去的双休日参观量已突破了2万人次，远超美术馆日参观6000人次的上限。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近日成立了胸痛中心，今后胸痛患者就诊时可获得快速标准化的诊断方案，救治效率将大大提升。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梁鸿志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陌生的，然而就是这个陌生人却写出了一批我们最熟悉的金曲，读你、恰似你的温柔、驿动了心等等，这些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有放过。那么今天呢，会播放更多由这位中国台湾著名词曲作者所写的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来自于苏芮，请跟我来。 我踩着不变的步伐，是为了配合你到来，在慌张迟疑的时候，请跟我来。 我带

笑的甜，为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心扉为你惹飞，洒了有时的泪与谁相对，这样的夜热闹的街，为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心扉为你惹飞，洒了有时的泪与谁相对，握你的手却被你坠落，听见你眼中含泪的寂寞，问你心想什么，微扬的嘴角有强颜的笑，这样的夜热闹的街，为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心扉随你而飞，洒了有时的泪与谁相对，这样的夜热闹的街，为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心扉随你而飞，洒了有时的泪谁相对，我的心被随你而飞，擦了有时的泪与谁相对， 我们每天需要的不是去管理时间，而是要去管理自己的精力，管理自己的情绪，管理自己的欲望，管理外界的预判，因为时间本质上是无法管理的，它只是均匀的不受干扰的流逝而已。我们能管理的是那些对于效率结果有本质影响，同时又可以在我们的关注下可以改变的因素。 就这样吧，我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六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吉林一号视频040506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麦当劳中国增设食品安全质量委员会，对食品安全进行持续风险评估。2018年对供应商的非通知式检查次数将增加10%。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大健康产业投资白皮书显示，中国大陆企业在医药领域的海外投资交易呈现井喷式增长。10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376.5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8.26亿元，增长11.3%。记者获悉，以燃灯塔、通运桥、近代学校建筑群为代表，运河文化带中的236处文物都将在2020年前完成修缮。 是谁在敲打我窗？ 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是不